呢、這個節目咧就係真係馬後放炮啊！咁馬後炮兩個解釋嘅，一個就係、是，屌你馬後炮嘅，唔係即係，唔係。有了賽果之後，你先走去講嘢，咁啊邊個都識講啦，馬後炮咁。嗱，呢個馬後炮就馬可以係馬後開炮嘅。咁開炮對咩人呢？屌香港其實除了特區政府咧，最有錢嘅就係馬會嘅啦，知唔知？但係馬特區政府又不受約制，但起碼有班議員喺度呱呱嘈啊嘛，係咪先？啊，有啲傳媒啊嘛，馬會係完全不受監察嘅，知唔知啊？係嘛？佢交幾多錢？你知唔知啊？唔知。咁馬後炮呢個節目，咁當然我哋都會揀一啲場次，咁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啦，係咪？咁我有兩個拍檔喺度，咁佢哋係專家，咁我啊插科打韻嘅啫，係咪？咁我都會講下嘅。 My Radio 全新賽馬節目《馬後炮》，逢星期五晚上九點。 好，又翻到嚟禮拜五嘅玩樂高地啦。嗱，咁今集請咗阿布魯士上嚟，今日同大家傾下呢個星戰。嗱，咁啊，阿爺你介紹下自己先啦。 我叫 Bruce 啦。咁我喺星即係玩兵裏面咧，就有個名叫 Bruce Swift 嘅。咁你係啊，你去 IG 你就會揾到呢個名噶啦。咁全部都係星戰兵嚟嘅。咁玩咗 LEGO 都十年啦，啱好 十年。 我09年開始星戰 LEGO 嘅。咁就由12年，其實10年開始就已經好認真地玩星戰兵。咁嗰陣時就喺澳洲讀書，咁所以就澳洲開始玩好認真咁玩星戰兵咯。 OK， 有冇發覺喺澳洲儲 LEGO 易啲啊，定係香港容易啲？ 香港易啲。 香港 易啲，澳洲就可以即係多同唔同嘅人交流多啲咯，同埋就大地方啲咯，咁變咗你砌嗰啲大模嘅時候就會好玩啲咯。 OK， 係啦。同埋有冇覺得以前喺澳洲儲 LEGO 就麻煩少少，因為你要即係你去每個地方買嘢都要揸車。 哦，係啊，會啊，一定你去揸車，同埋個數我冇得話遇到咯，即係我一定可能去到間鋪頭冇就冇噶啦。 係啊。嗱咁啊，即係嗱。今集咧就講星戰，就反而唔係話講啊，即係戰機啊，Millennium Falcon， 就反而係講呢個士兵。嗱咁啊，我覺得香港咧對於星戰嘅士兵啊嘅嗰個翻譯出咗好大問題 嘅。係 咁，我以前加拿大有位朋友佢都話：，嗰個香港嗰啲人嚇。譯嗰啲咁嘅星戰嗰啲士兵，乜嘢都叫白兵嘅。咁啊變咗，我覺得香港人其實。嗱，個個都知咩叫星戰 Star Wars， 但就似乎唔係好深入了解喂，究竟每隻士兵嘅嗰啲內有啊、獨特性啊、功能性啊、乜差都好。嗱，咁啊事不宜遲，我啊覺得咧呢啲做節目最緊要嚇人啊，可唔可以開第一張相先啊？我哋呢啲財大氣粗啊，唉，真係啦。好嗱，咁啊俾大家睇下，喂呢對嘢睇落都真係幾～有搞錯咁多，可唔可以講下發生咩事先？ 呢個咧其實係星戰第七集、第八集到而家未來12月第九集嘅嘅軍隊啦。咁佢叫 First Order， 中文迪士尼譯名咧就叫做第一軍團。 第一軍團 係啦，第一軍團。咁你見到呢幅圖咧，就係我應該6月嘅時候影嘅。咁其實咧前少少你見到最相嘅最左上面咧有個台，係咪最右面有個台咧？就係有個人企咗喺度嘅。咁咧 係 啦，咁佢咧 就係我記得係 第七集咧， 第七集嗰一幕 係嗰一幕射炮嗰一幕咧。 嗱，其實即係我就唔太熟星戰，係啦。咁但係我睇到嗰一幕其實係幾似即係當年。納粹黨的那個 rally， 有人提過， 其實呢個事實都是嘅，咁好多好多呢、這個即係電影題材啊、漫畫題材乜都好咯，全部都是跟政治有關， 一定係，係 啊，咁即係嗰一幕係令我聯想到，哇，使唔使真係？即係做得咁似， 係啊！我覺得星戰不嬲都一向都係，其實由帝國軍去到而家所謂第一軍團，你打緊嘅都係一個極權嘅所謂嘅政府或者政權咁樣。 係啊，咁、你即係嗰一幕我見到，哇！嗰啲白兵啊，白兵啦 嚇，係啊，白兵啊， 即係其實隻隻都一樣嘅喎。咁但係其實即係香港亦就乜都係白兵啦，但係其實。又唔係喎，即係啲 英文其實英文有好多名啊，即雖然係白色，但係隻隻都係佢個名㗎。其實 啲人即係香港人係將白兵有啲 統稱化， 同埋童話化，令佢哋覺得成件事好似 Q 咗。咁其實即係佢哋 你話喺坊間嗰啲 merchandise 佢哋係幾過癮嘅， 係啊，係啊，係幾得意嘅，有啲 OQ 版咁，又有啲白冰撲低咁，有啲白冰甩頭盔咁樣， 係咪？喂，咁我想問一下你呢張相啊，你係喺邊度影啊？ 我呢個屋企影啊， 喺屋企影， 係屋企影啊，係親阿爸媽出曬街，推開曬啲傢俬。 有幾多隻嚟嘅呢度？ 呢一張相裏面應該有4100隻， 4100隻， 咁呢個係最新，係啦，4100隻。咁你見到前面就有1500隻係唔係1500隻啊？係1500隻嘅白，即係所謂嘅第一軍團白兵啦，又叫住白兵先。 OK， 咁後面嗰啲你見到係唔同顏色嘅，有黑色啦，有藍色啦，跟住有啲紅色啦，跟住有啲係橙橙地嗰啲咁啦。 你咁樣擺係咪呃我哋？其實佢哋唔係 LEGO 嚟噶， 唔係佢哋真係兵嚟嘅。咁我 唔係呃我哋喎， 係唔係呃你？因為我好堅持每一隻兵都一定係正版 LEGO 兵嘅，係啦。咁後面嗰啲其實你見到係開始有所謂嘅唔同版本嘅白兵啦。 OK， 咁黑色啊，有啲藍色嗰啲就係 officer 嚟嘅，即係嗰啲軍官啊， okay。或者是tradition 嗰啲咁咯 ，OK， 工程師咁樣咯。 跟住係啊，等陣先啊，其實仲有一張我都想俾大家。 哦，可以。 呢張你講曬未？定係仲有冇啲嘢想？ 冇，你可以繼續啊。 去下一張好唔 好？係啦。咁呢張就舊少少嘅。 同一日影嘅。 唔係，第二日執唔切㗎，排唔切㗎，排唔切 㗎。OK。 呢個都排咗我12個鐘。即要排定 ，OK， 系啦，咁跟住就搭上去。咁呢个咧就系、是、应该系旧年噶啦，旧、年嘅大我哋叫大我叫大阅兵啦， 大阅兵 系啦。咁你见到前面有蓝色嗰啲就 executioner 啊，系香港有译过啊，叫刽子兵。有人在场讲啦， 好。 咁跟住咧，呢一张相咧就系包晒我所有嘅兵嘅， 系 星战兵，所有嘅星战兵。 你意思系唔同种类嘅兵？ 系啦，即系由所谓嘅前傳123去到正傳456，到後來而家嘅所謂嘅新嘅正傳78都喺曬度嘅。 哇！ 係啦，咁其實你見到我嘗試想將個顏色排順啲，咁就白色排前面，中間黑色，跟住又變翻白色，跟住又後邊又彩虹色咁樣啦。 喂，咁我有個問題想問啊，即係就唔係問你點樣擺啊，即係我估你即係屋企都唔係話好細啦，呢個唔係一個問題。嗱，但我想問你點樣即係將佢哋 儲存佢哋？ 分開啊，儲存。 我會按兵佢嗰種種類啦，同埋年份咯。其實草兵好似玩紅酒咁啊嘛，你一睇就知咩年份噶啦嘛。即係你一聞就知咩年份，我一睇就知答到你啊呢只白兵係咩年，未必可以好 exactly 答到你咩年份啦。但係 around 嗰個 age 咯。咁跟住你咪會擺去同一個我專用密實袋。 嗯。 密實袋抽空抽真空，易擺啲啦。同埋跟住就收入櫃桶，盡量都唔見光啊！其實 因為白冰啦，你知即係 LEGO 世界嘅白色咧，就比較容易變黃。 係啊， 咁啊，你知啲嘢一黃咁咁，喂，點見人啊？係 咯， 咁我就係見你啲白冰，喂，都真係名副其實白冰喎。 係啊，真係仲係白色嘅，係啊，係啊。 哇！真係咁嗱，每次你排出嚟，其實即係我諗都係嗰種。即係你知道有啲人好似我其實每年都要睇一次呢個雷霆救兵，即係我就係、是、即係你知道其實啲嗰個故事橋段喺邊啊？但係你就真係好想每年都要睇一次咁樣。咁我估你排呢啲兵啦，就係好需要有嗰種感覺， 係 咪？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我覺得排呢啲兵最緊要就係嗰一年興啲乜嘢。 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唔該。係興啲乜嘢意思係？ 嗰一年，因為每一年佢 so far 其實自從迪士尼買翻星戰之後咧，買咗星戰之後咧，佢差唔多由2015年開始，每一年會出一套電影噶。 哦，係。 咁佢嘅 LEGO 咁咪跟翻個電影出啲咩？個電影出啲乜嘢，佢 LEGO 咪出啲乜嘢咯？咁嗰一年咪興啲儲啲興啲咩兵咯？ 但係你係幾時開始中意即係星戰？ 星戰差不多是2005年。 哇，其實你那陣時都好，其實你 都細 喎， 係啊，細啊，係啊，細。 因為我估即係你話20-30歲嘅人啦，通常都係中意 Marvel 多嘅，我估係啦。咁啊，反而我朋友好似以前有上過嚟節目嘅阿 Bill 啊，咁佢就同我差唔多年紀啦，即係佢就好中意 Star Wars。 係係。 咁係咯，點解即係點解會咁中意 Star Wars？ 其實因為星係2005年嘅時候係啱啱好係前傳最後一集出嘅，叫做 Revenge of the 唔係係咪 Revenge 係啊 Revenge of the Sith 係，咁就係我阿姨帶我去睇嘅。 OK， 咁我就哇係激光劍打打打好勁喎咁樣啦，跟住就開始研究，要追曬佢，即係四五六哇！當年四五六追其實都好難，因為都咁耐年份咧，變咗你都唔慣睇嗰啲所謂黑即係舊啲嘅電影拍攝電影手法啦。因為第三四五六其實差唔多一九七幾八幾拍噶嘛。 其實而家睇翻咧，同睇 E.T. 啦，即係個橋段係有啲悶嘅。當然你要將而家嘅嗰個即係。欣賞電影標準、 啊、 放回三十幾四十年前、啊、即講真的這樣比較又不太公平、啊、但是看下去就好像、悶悶地你會估到個結果是怎樣、 啊、 喂即是我也想說其實你在零五年開始玩 LEGO 零五年喜歡星戰、 喜歡星戰、 啊、 我覺得都可能叫好彩的因為其實星戰一九九九年就第一次同呢個 LEGO 合作，咁啊頭幾年出嗰啲嘢咧，嗱講真靚啊靚啦，但係因為當年嗰個 strategy 錯曬啊，咁啊蝕到 LEGO high high 嘅，咁所以你反而喺零四零五年嗰陣時買翻之前嗰啲 LEGO 咧，都仲係易買同平嘅其實，咁你話你有好多 LEGO 都喺好多 LEGO 人仔都喺澳洲嗰度買啦。 澳洲香港都有。 你喺澳洲買咗幾多隻？ 其實澳洲唔係買好多隻，嗰時讀緊書啫嘛，都未有咁多錢買嘅。 數 係啦，咁所以嗰陣時應該百零二百隻到啦。 都百零二百隻。 都百零二百隻，都儲得好辛苦啊！百零。 而家你有幾多隻？ 而家我最新嘅數字係9500隻。 九千五百隻。 係啦。 嗱，我當你平均一隻。 你計到條數嘅一隻30元， 其實你起碼都30元，哇唔係喎，都嗰度幾多？三十萬到 到咯，你都賭機啊嘛，咁你有啲30元隻，有啲貴啲嘅50元隻，有啲平啲嘅可能20元隻。 但係你係中意去即係舐翻好舊嗰啲啊，定還是唔係你係中意儲嗰個？ 我中意儲數量。 數量 OK 多過儲珍藏，點解咧？冰。你越舊，其實係我個人覺得啦，有收藏價值，但係唔靚咯。因為你越新出嘅冰係有埋個腳嗰個 print 噶嘛，即係個腳嘅私印噶嘛。 同埋以前嗰、那個 頭盔冇咁靚啊。 同埋以前啊，我最想講白冰咧，好鬼爛嘅，裡面咧其實一嚿 黃色頭， 乜都冇 nothing 咁嘅。 係啦，但係如果你隨便攞一隻，而家全部都有頭，肉色頭添，仲要。 係咁啊。同埋個樣咧都比較猙獰， 係 比較猙獰啊！咁嗱，要即係有啲離題，係咁就其實離題都係最重要一種嚟嘅。嗱白冰啦，即係隻隻都叫白冰。你估係當年嗰啲電影翻譯見到純粹白色白冰算數啊，定還是係懶啊？即係咩原因咧？ 我覺得我估計一定係懶。其實人家一開波不是英文譯名，不是叫 White Trooper， 人家一開波的名字第四集叫 Storm Trooper，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香港會譯了做白兵咯，你譯暴風兵我覺得，或者風兵或者暴兵，我覺得都 OK 的。 求其講多幾個啦，除了有 Storm Trooper 還有什麼 Trooper？ 其實以 Imperial 即帝國軍裡面只是 Trooper 名字有 Range Trooper Patrol Trooper 啦 ，Shadow Trooper 啦，有 Death Trooper 啦，跟住仲有 Shock Trooper 啦，等等， 仲有嗱，我唔好熟聲字啊，咁但我特別記得有幾隻嗰啲紅色啊，即係企喺個老細 哦，係 嗰啲叫咩啊？呢個 紅色咪嗰只呢只係啦， 呢啲叫咩咧？ 呢只叫 Royal 噶。 Royal Guard 即係嗰啲叫用 Royal 呢個 係啊 Royal 係啊 Royal Guard 嘅叫 即係皇家 親衛隊嗰啲咁咯，係啦。 喂，咁不如事不宜遲，即係我覺得可以去個近鏡 可以啊，可以啊。 未去之前咧，要講埋先。嗱，呢度咧就阿布魯士哥哥啊，小試牛刀 小弟 哇，大佬呢度三百隻 set 咗幾耐？ 十五分鐘， 咁啊技術人員有冇阻撓你啊？ 冇。 OK， 喂，你知 技術人員 都幾麻煩嘅，其實我覺得咁樣 set 即係 係一個樂趣嚟 嘅。哦，咁都係。 係一個樂趣。 OK。 我哋講完兵，我哋講完名先，我再可以入去呢、這個。 好，你可以去個 side 鏡先，唔該。 好，咁啊，嗱，眼前呢三位佳麗啊，嗱，我想問一下先啦，即係佢哋， 你認唔認得佢哋先？ 梗係唔認得啦，你講下啦。 係，咁中間嗰只咧，其實咧，我首先講啦，你哋呢個就全部都叫白冰噶啦，咁你係 啦，對於我一堆白冰， 係一堆白冰啦。咁呢三隻有咩咁特別呢？中間嗰只叫 Republic Trooper，Republic Trooper 電影未出現過噶， 共咩？ 電影未出現過噶， 意思係 即係喺四一二三四五六前傳一二三。正傳四五六去到七八九都是未出現過的， 因為 它這裡是 from 一個遊戲， 哦， 那個遊戲就剛剛好的時間軸就在電影一之前出現的， 電影一之前即是 叫 Old Republic， 即是 Outside 那個， 是啊是啊，叫舊共和國，如果譯名的話， 就 是，中間那隻就叫共和國士兵，如果譯好了，現在就開始我給你一些名字，叫 Republic Trooper， Republic Trooper 是的，見到橙橙地， Trooper 其實士兵這個是一個 直譯， okay， 他我現在就嘗試譯翻那個名字出來， Republic 啦，就是共和國士兵， 嗯， 中間那隻就叫共和國士兵， 嗯， 那旁邊那兩隻呢，是啦，旁邊那兩隻呢，咁你橙色槍即係黑色槍橙色頭嗰隻啦，橙色嗰 係唔使指啊，大家係 大家見到啦，係啦，嗰隻咧就應該係星球大戰裏面出嘅第一隻叫做 Clone Trooper 複製兵， 複製兵 係啦，咁 即 係 冇思想 嘅，都算係啦，佢係俾啲少少背景啦。其實咧，佢係時間軸星戰嚟講，前傳一二三要睇先嘅，即係如果你係係啦係啦，咁佢係第二集出現嘅。 Okay。 第二集出現咧，咁個故事就係話佢哋要同對家啲機械兵打，咁佢哋就要整一班複製人出嚟， 嗯， 就變成士兵同人打。咁所以咧，佢嘅英文譯名咧叫 Clone Trooper。 Clone Trooper。 咁亦都係叫做喺電影裏邊一個 Clone War 啦，我唔知道有冇聽過複製戰記，係啦係啦，複製戰記啦，咩仲埋第二集叫 Attack of the Clone 咁樣啦。 OK。 咁佢就係 LEGO 第一隻出嘅。星戰複製兵， 哦，即反而其實佢係 LEGO， 唔係，佢係複製兵啫。LEGO 第一隻出嘅兵應該是白兵嚟嘅，即係唔係即係 Stormtrooper 嚟嘅，係啦。咁一陣會去到啦。咁而另一邊嗰只咧，就係，是，另一邊冇武器嗰只咧，就係，是，都係比較舊版嘅， 嗯， 都係可能係04、05，但係咧佢我哋叫 Phase Two Clone Trooper。咁咩意思呢，嗯，就係咧，佢哋其實喺 Clone Trooper 裏邊咧，即係複製兵裏邊咧，佢係有一次裝備嘅提升嘅。 OK， 係啦。咁你見到個裝備嘅提升咧，你個頭盔唔同咗，啲裝備都勁咗。 係。 係啦。咁你見到其實咧，嗱呢度開始有少少牽涉噶啦。佢呢度咧，你見到佢呢個頭盔嘅設計咧，其實同你正常嘅所謂我哋叫白兵或者暴風兵咧，係似似地嘅。 係。 係啦。咁啦，跟住即係你可以換一換嗰三隻兵啦，就轉翻去係啊呢只都得，係啦。 係，咁我攞第二位。唔好意思，我想問埋 先。係啊，講。 佢呢幾隻嗰個年齡層係幾時啊？十幾年前啦，定 係？其實兩零。側邊嗰兩隻都應該是過十年以上，十幾年㗎啦， 嗯。其實你問我咧，呢隻我都估到，因為首先隻腳冇拼， 係啦。 第二就係身上嘅拼，即其實個拼係相對比較簡單。 係。 咁我攞隻比較新少少，其實呢隻都叫新。 呢隻新啦，係啦。 即其實如果你同呢個比咧，你睇到再新出啲嘅 LEGO 咧，佢係即係同你身上畫多啲嘢， 係 咁樣。喂，大佬同以前嗰啲嚇空溜溜咁，仲係人嚟㗎，係咪 先？所以。這個呢，你試下掹曬佢兩個頭盔啊！你試下掹甩佢個頭盔啊！ 嗱咁啊，哇！你睇佢樣幾猙獰， 係啦， 係啦， 嗱係啦，呢個係係啦係啊，幾即係有唔同嘅， 係 咁多年。咁一個你應該白色嗰只應該係2002年出㗎啦，應該2002年。 係以前嗰啲係佢以前裡面嘅頭係真係唔好話偷懶啊，即係。 咁以前好多都係咁， 係以前好多都係咁。 咁咧 你有冇我想攞邊幾隻？ 呢只啦，呢只啦，跟住你可以換走橙色槍嗰只咧，跟住攞一隻攞翻條攞只 Captain 上去啦。見到有兩隻藍色白亮雙槍嗰只。 雙槍即係呢？ 係呢只係啦。 好， 好呢三隻咧又唔同咯。 翻譯過去咯。 係啦，咁其實佢哋咧嗱好得意，佢哋都叫 Clone Trooper， 係 都係複製兵， 係， 但係咧。去到其實第二集電影之後咧，複製兵係有五季半嘅卡通片， okay。 然後迪士尼咧應承咗我哋2020年嘅2月出翻第七季卡通片， 哇！ 跟住咧就將個第七個卡通片咧連翻去電影嗰度。 喂，但係對於你哋嚟講啊，即係Star Wars fans 嚟講，會唔會好攰啊？定係好期待？ 其實好期待㗎， 好期待。 因為電影裏邊即係拍到嘅嘢咧，同你漫畫同埋書咧係天壤之別嘅。 嗯， 真係佢只係可能係成個我哋叫成個星戰嘅系列裏邊，可能係只一小部分嚟嘅啫。電影裏邊。 Okay。其實你問我啦 ，Star Wars 我反而最中意睇嗰套外傳 Rogue One 啊， 係 我最中意嗰套先。 我覺得嗰套先係最有血有淚。 係 嗱，真係成 team 人好不幸咁樣死曬啊，係啊，咁同埋佢接到嗰個現代，即、就、係、是、接到佢第四集係接得好靚，即最緊要我覺得係有血有淚，因為即係你問我睇星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咧。嗱，老老實實打嚟打去都係咁嘅， 係梗係啦。 即係呢個，我驚再講俾人屌，唔係即係其實都 OK 嘅，咁但係我覺得外傳就最好睇。 係真係我會覺得咁多集，即係老一派嘅所謂老一派，即係可能係八十出世八十後、七十後，佢哋會覺得 Revenge of the 唔係Empire Strike Back， 即係正傳嘅第五集。在雪地度打嗰幕咧，嗰啲人咧覺得最好睇嘅。 誒點解咧？ 因為當年嚟講做到咁嘅效果，其實係好勁啊嘛。 O、okay。 即係個戰爭場面。但係咁我呢啲就一定係 Rogue One， 我覺得 Rogue One 合到一毫冇得輸。 係啊，佢嗰啲機種，我覺得都好靚 啊， 尤其是黑色，即係嗰個將 黑色嗰個將軍咧， 係 Clinic 係 Clinic 將軍，係 寇力將軍嗰架三角形嘅黑色船係啊。 咁啊，嗱，要講翻呢度， 係講翻呢度先。咁咧，佢哋都係叫 Clone Trooper， 就係叫複製兵。咁但係咧，佢哋開始有名噶咯喎。係啦，點解要攞藍色雙槍嗰只？先講藍色雙槍嗰只啊。 係 啦，呢個你亦都可以掹佢個頭出嚟嘅。 OK。 係啦，點解咧？開始有名啊！其實人哋有個名叫 Captain Rex。 OK， 唔剃須嘅。 係啦，叫 Rex 將軍。 OK。 呢個咧，其實只有卡通片出過噶啦。 咪住，呢個係唯一一即係。 是有幾隻是有名 的，有 幾隻 Captain 是有名的， Captain Rex 啊， Cody 啊， 哦，即是他是真的 真名， 不是劉羅， 不是劉羅的，是他是將即是很厲害的將軍來的。 OK， 是啦， 但 是 個層次都是白兵， 是啦，個層次都是白兵， 不是，所以叫白兵，但英文名叫什麼？ Clone Trooper， Clone Trooper， Clone 是複製嘛， 即是他是複製兵的 將軍， 就叫 Rex， 是啊 Rex， 是 啦，咁咧隔離嗰只咧就 俾埋個朵， 係啊個朵好響啊，咁樣跟住咧中間嗰只咧就已經係你可以掹埋個頭出嚟啊，又係唔同，誒慈祥啲啊佢個頭，即係個樣咧冇咁真靈 ，OK， 係都唔係特別好啦， 係，但係你對比之後再俾你睇就唔真靈，係啦，佢個樣唔真靈噶，因為點解佢喺星戰界裏邊其實佢哋叫好人， 點解？ 因為佢哋叫 Republic 咯 ，Republic 共和國啊嘛，即係 Jedi 嗰邊啊嘛。絕地武士那邊，他當初在第二集跟絕地武士一起打 Separatist， 即是另一邊機械兵， 即是前傳第二集， 是前傳第二集，是不是記得前傳第一集呢有很多機械兵黃色兵站出來跟班 雀雀 打的雀雀 Bling 打的 okay, okay。 那把機械就他們就是要弄這些複製兵出來跟機械兵打嘛、 oh。 而最好看的那幕第二集最好看的那幕就是Yoda 大師在那個戰艦什麼飛機上面个飞机落嚟，然后救班绝地武士嘅，咁同嗰班人打咪就系呢集兵。 O、okay, K，、okay。 所以佢哋系好人嚟嘅，去到第三集尾都系好人。 O K， 系啦，俾翻啲背景啦。咁最后嗰只咧，好似狼咁嘅样嘅。 你指呢？ 系啦，呢只。 使唔使又打开？ 头先开咗噶啦，佢又呢个咧可以开嚟睇下。咁咧，佢呢个系佢呢一只先有嘅，頭 print 嚟噶 ，OK， 零零四隻呢一隻先有嘅，咁佢係 Captain Wolf，OK，、 okay， 亦都係有名嘅， 有名噶，係啊，佢係狼小隊，即係狼隊裏邊嘅隊長 ，OK， 係啦，咁其實複製兵咧係外國咧係好受歡迎噶， 點解？ 因為佢有唔同種類， 嗯， 係啦，你睇下咧，你可以攞翻啦，啡色呢只係，同埋後邊藍色嗰只， 你指呢只？ 係啦，呢只， 好。塔板，我可能要攞有啲攞。 唔緊要，你攞開第二啲係啊。 唔係，其實對於觀眾嚟講咧，可能隻隻都差唔多。 係啊係啊，但係你見到佢哋係，你見到佢哋係唔同嗱，唔同顏色啦。 係。 嗰個設計其實已經嗰個頭盔嘅設計唔同啦。 呢個我冇記錯，應該係近 兩三年出的。 是15年出的。 15年出 的。但是 他也有這 個。他是 Geonosis Clone Trooper。 啊，可唔可以講一次？ 好 ，genosis。 OK，genosis 係嗰個，係英文個譯名我真係唔知啦。佢 個英文渣， 佢啲星球嗰啲名嚟㗎。 哦、okay, ， 佢其中一個星球 ，OK 嘅一個名。咁咧，佢嗰個冰咧就係按住佢嗰個星球嗰個狀態去改佢個顏色。 嗯， 係啦。 唔係，我諗第二節咧，我要 zoom 後少少， 可以啊， 盡量擺多幾隻。 可以啊，可以。 喂，但係嗱，呢個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因為喂。做多幾節都唔夠啊！呢度 係啊， 嗱咁即係你蘇花可唔可以話其實對每隻唔同嘅白兵咧都叫有翻咁上下嘅翻譯，即係起碼你都知道， 我都知佢個翻譯係咩？ 翻譯咩？ 係啊、 哦、，OK 係 啊，就係、是、咁。 嗱咁啊，嗱第一節就嚟到呢度先，咁啊第二節咧繼續講呢個白兵嘅翻譯。好